这世界没有爱情，谁来谁去都不要紧，毫无所谓的高兴。我为你伤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爱情，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场戏情。 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有些感情有些事能够重来的话，我会再来一次吗？我会选择不会，哪怕当时伤心伤肺，哪怕至今仍然偶尔会后悔，但总算是一个人扛过来了。我曾以为失去一个人未来一定会昏天暗地的，后来发现原来自己离开一个人还真的可以哦，用失去一个人来交换一个更加完整的自己，这样的结局应该算是一个好结局。这首歌来自佳佳演唱的《填空》。 生命在变成

街头，失恋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伊森演唱的《十年》，爱情之中常常用最幼稚的方式去威胁最爱自己的人，比如一个不爽我们就短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拉黑，扬言不再需要对方了，然后看着他疯子般的找自己，我们的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感和报复感，对吗？可是这种感觉很快会消失的，之后呢，我们很可能就会失去这个人，当他不再找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顿悟，那个唯一甘愿被我们欺负的人离开了，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状况，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，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，为了留住你的眺望，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，听照片说悄悄话，靠在 何洁演唱的《小永远》收录在2011年《短暂的爱情》专辑当中。这是何洁在加盟华谊音乐之后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，由李峰填词，郑楠作曲。唱片公司还是蛮了解何洁的，我想给了他这样一个非常适合个人音乐风格的作品呢，对于他个人的这个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演唱的《别人都说我们会分手》。这首歌在当年也是传为话题性很强的一个内容啊，都说他们两个人，光良和品冠一定会分开。多少年之后，他们真的分开了，所以呢，合久必分，好像还真蛮有道理的。